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校队人生：陈忠和自述》这本书。陈忠和是一个爱拼敢赢的人，无论是生活中的困难还是事业上的挫折，他总能微笑面对。 陈忠和自述。俗话说，谁不说咱家乡好？家乡的概念和家中的感觉，我一向是很注重的。1957年的中秋节，我出生在福建省龙海市石马镇。龙海市是漳州的一个重点县级市，石马镇是龙海的中心大镇，是市政府机关的所在地，也是龙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石马镇距漳州市区仅20公里，处于九龙江注入东海的出海口。有一位文人是这样表述我的家乡的：闽南龙海，沃野千里，自古是鱼米花木之乡，商贾云集之重地，历史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在我的记忆中，龙海有不少闻名全国的人和事儿。菲律宾第一位女总统克拉松阿基诺祖辈就是龙海市角美人，她曾经在任上回龙海祭祖省亲，成为家乡的一桩美谈。比如漳州市花，人人都知道的凌波仙子水仙花，它正宗的原产地就在我家乡的圆山脚下，香飘四海，远播海外。家乡曾经还有一出很出名的戏叫《龙江颂》，后来改成了革命现代样板戏，移植成京剧，拍成电影，讲述的原型和背景也在龙海。只不过《龙江颂》的女主人公江水英在家乡的原型是个男子汉而已。著名作家许地山是地道的龙海石马人，他的散文《落花生》曾经收入语文课本。世界游泳冠军吴传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位取得世界冠军的中国游泳运动员，他也是龙海人。故土的历史文化滋润着我的心灵，家乡的弯弯小街伴随着我的童年。我的家地处石马镇一条古老的闽南老街。改革开放以来，家乡富了，石马镇新楼遍地，但是我家小街的风光依旧，大概是决策者有意识保留了这种无法再造的历史小街。街道两边是骑楼式小楼，大多数人是楼下当店面，楼上做居室，基本保持着20世纪30年代的风格。沿街骑楼下是来来往往的行人，见或有丽人双双和白发伴侣牵手散着步，缓缓走过。在我儿时记忆中，这里充满着一种诱人的闽南情调。每当傍晚时分，街道边的大排档就热闹起来了，空气中总是弥漫着油炸食品和炭火的混合香味儿。这条街上甚至连代书这种行业至今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一些老人要和海外亲友联络，这代书业就是代人写信的行业，便成为了他们传递亲情的纽带。街坊乡亲都在为着各自的生计忙着， 但在街上相遇都会微笑着点头打招呼。因为小街上住的人基本上都是几代老街坊了，大家知根知底儿的。我小时候傻个样子，街坊老人和长辈们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谁也瞒不了谁。这有点像北京四合院当中的那种亲近缘分。小街是1949年解放军解放陇海时最早走过的地方，故改名叫解放路。我家就在解放东路159号，一座普通的3层骑楼。我闭着眼睛，都能从大街上走到家里。从临街弄堂穿过，稍往右拐，便是我的家。我家里有4个兄弟姐妹，我排行第4。家里顺序是大哥陈平和，大姐陈淑珍，二姐陈淑丽。小时候，家里日子过得清苦，父亲支撑着全家的生活重担，他的工资就是全家老小唯一的经济来源。父亲在航管局当船员、轮机长，他长期跑船，往返在厦门和陇海之间，一天两班，十分辛苦。大概是久在大风大浪中闯荡的缘故，父亲对待生活就如海员对待出航一样，总是以乐观和努力的态度。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很宽容，很疼爱。闽南人素来有重男轻女的色彩，我又是最小的儿子，显然得到更多的父爱。可以说，父亲宽厚的背，就是我幼时最温暖的依靠。我曾经梦想着要跟他从此走出石马，到外面看看五光十色的世界。我的母亲许如珍是一个典型的闽南家庭妇女，她勤劳善良，安于本分，克己待人。母亲年轻时曾经当过父亲单位的家属工，以贴补家用。此后她一生难得外出，总是在家里操持家务，养育着我们兄弟姐妹，拉扯着我们一天天长大成人。闽南人的传统习惯叫做爷爷奶奶疼大孙，父亲母亲爱小儿，哥哥姐姐让弟妹。所以这样一来，我在家中算是最受宠的一个。比起哥哥姐姐们，我的生活条件也相对较好一些。我出生不久，正值3年困难时期，什么东西都得凭票供应。我家日子过得很紧，算是清贫家庭。可母亲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保证让我每天都能喝上一小杯牛奶。记忆当中，母亲递给我的牛奶是天下最美味可口的饮料。在生活中排行最小的我，也拥有比兄姐更多的自由空间。我还在摇篮里的时候，母亲为了增加收入，到父亲的单位干临时工去了。当时大我10岁的大姐就充当了保姆的角色，负责照看我。小孩看小孩，不免会有些摔摔碰碰、哭哭闹闹的事儿发生。曾经有一次，聪明的姐姐为了能一边和同伴玩跳格子游戏，一边照看我，便用绳子拴住我的摇篮，想来个2全其美。不料他人跳身晃，加上我的挣扎，结果把整个摇篮带倒了。据说我是摔了个鼻青脸肿，长哭不止，把姐姐吓坏了。晚上母亲回来，他看着眼泪汪汪的我和姐姐，泪水直往肚里咽，手心手背都是肉， 母亲都心疼。人生难得少时贫，我现在想想，真要感谢我的家庭，叫我懂得珍惜生活当中的一切。名字是符号，寄托着亲人的期望。父亲是整条街道公认的忠厚人，他将大儿子叫平和，把我取名叫中和。至今街坊们都记得平和、中和兄弟总是一前一后跑着的身影。父亲的本意就是希望我们兄弟俩长大成人以后能够和他一样忠诚敬业、平和待人。在闽南一带，习俗上供奉的多是关公，老百姓相信忠义是为人之本，和平是立身之基。凡是被公认为是忠义耿直的人，朋友就很多；被觉得是平和善良的人，朋友就长久。闽南人习惯在名字当中加上阿字，或者加上仔字，所以母亲将我的小名叫中仔。人的性格有多重性，我也不例外。一方面，我秉承着家庭的传统，有忠厚平和的个性；另一方面，我的内心从小对男子汉的性别界定得很明确，凡事不轻易服输。闽南人风行的斗鸡比赛，至今还都是斗到身倒鸡死，鸡的主人才会认输。这种比赛很残酷，斗鸡全身伤痕累累时，主人们还会给它灌上人参汤，令其再战，直至瞎眼或倒地才会罢手。所以闽南人好斗不认输的性格是很典型的。有人说我属鸡，潜在着斗鸡的性格。人生都有梦，我也一样。幸运的是，我童年的那些五光十色的梦都随着我的长大一步步变成现实。我最先接触排球是在小学五年级，当时爱蹦爱跳的我田径基础不错，体能也挺好。我的小学体育教练叫蔡亚忠，中学的启蒙排球教练是我的大姐夫周宁安。蔡教练挑我进入校队，是因为我的个子比同龄人要高，而且家里人都支持，特别是老爸喜欢看排球，希望我能够打球当个小选手。父亲是一个排球迷，我小时候父亲只要在陇海，必定要带上我去公园球场当一回排球观众。陇海常有排球比赛，球看多了，我总会想啥时候长大了也上球场威风一回。我崇敬排球场上那些身强力壮大力扣杀的强者。少年时的我读书一般，有时也会淘气，如上课时精神不集中，常有小动作，下课时会顽皮爬树之类的。于是老师上门告状的事儿时有发生。在闽南，一个学生让老师告到家门，那是很没有面子的事儿。现在我回想起来，最主要是书没有读好，所以老师的告状反而让我产生了逆反心理。书没读好，我的心里当然十分懊悔，感觉上有些灰溜溜的。好在我父亲对此十分理智，他是以引导教育为主的。后来在父亲的积极支持下，我参加了小学的排球队，师从蔡老师练排球。我从此迷上排球，专心致志，不久就打上小学校队主力。 我发誓要拿出成绩来，以行动来说话。渐渐的，我受到学校老师的表扬就多了。父亲知道以后很高兴，以后凡是有我参加的比赛，他有空必到必评，成了我们队的铁杆球迷和编外教练。而且他还不断地鼓励我，要一级级往上打，争取以后打入体校，打入省队，为国争光。大姐夫周宁安当时是陇海二中的体育老师，原来专项特长是篮球。20世纪60年代，日本魔鬼教头大松博文带队访华，大姐夫有幸参加了全国组织的学习观摩，他从此迷上了排球运动，改行当排球教练。我十分尊敬我的大姐夫，不仅因为他以后成了我中学的排球教练，而且他还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之一，家中的大事儿，老爸都要找他商量。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对子女顺应天性，顺其自然，及时给予正确的鼓励和引导才是最有效的办法。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我的兄姐，他们给我的爱和亲情，还有顺其自然的家庭教育方式，让我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少年时光，拥有一个很健康的心态。遗憾的是，我的大女儿陈龙，她还一直留在老家陇海读书，小儿子陈翔一直在福州上学，而四海为家到处比赛训练的我，很少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想起来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有些事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我相信子女长大成人以后，或许会理解我这个不称职的父亲。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陈忠和生于中秋之日，这在本地叫做圆满之日，是非常好的吉日。少儿时代的陈忠和天性好动，喜欢吃家乡的风味小吃，喜欢交接朋友，喜欢和同伴们一起玩游戏、打野仗、捉迷藏。提起少年陈忠和，大姐陈淑珍回忆说，忠和是咱家最小的男仔，当然是全家人的心肝宝贝儿。他从小长得眉目清秀，一逗就笑，很少哭闹生气，好带得很。陈忠和的小学排球教练是蔡亚忠，中学排球教练是大姐夫周宁安，现在都已经退休在家。对于陈忠和率队在2003年夺取世界冠军，这两位教练喜形于色，言谈举止之间有一股掩饰不住的自豪感。按照闽南俗话说，叫做只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意思是学生可以进步，可以考上状元，而老师是没有机会和条件去考取的。蔡亚忠教练现在70多岁了，他讲到陈忠和时，一股豪气油然升起。他说，忠和呀，好样的，从小就懂得训练要吃苦，打球要动脑子。蔡老师介绍说，小学生的排球训练时间主要是利用清晨和下午放学之后，这是一种抽空式的训练，主要是以基本功为主。为了提高弹跳力，陈忠和按照蔡教练的办法，每天训练之余跳沙坑。有一阵子训练过猛超量，陈忠和双腿膝盖都肿了，上厕所都难以蹲下。蔡教练说， 陈忠和当时硬是挺着不吭声，坚持训练比赛。要不是别的队员告诉我，我还不知道他受了伤，还练得那么自觉，那么吃苦。一位陈忠和队友说，别看我们是小学排球队员，可是在学校里是很有地位的，穿上球衣神气得很，同学们都好羡慕。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界人士谈到陈忠和读书一般的事儿时说，这种事儿很正常。陈忠和小学的时候读书是有一阵子不太好，他上了中学以后读书也是中等水平，但是读书一般不等于能力一般。陈忠和打排球就很有灵气。从教育学观点来看，中小学生的教育应该是品行第一，全面打基础。如果以此来考察陈忠和的教育成绩，我认为最成功的一点就是他把个人打球与国家荣誉联系起来，并当作是一项事业来追求。陈忠和以后能够20多年如一日，执着于中国的排球事业，这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是分不开的。反过来也证明学校教育不能够以学习成绩为唯一标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学生必须德智体全面发展。陈忠和的一位当了教师的同学说，读书这事儿，每个人情况不同，天分有别，有的人生性好动，根本就不可能拿读书当强项。如果你老逼他要考高分，结果是害了他。以陈忠和当时的情况，家里让他打球太正确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扬长避短，是一种针对性的教育。试想，如果当时陈忠和家长关起门来打他逼他，让他老老实实的去读书，那么陈忠和可能变成一个小老头，中国也少了一个世界级的冠军教练。陇海是漳州市的龙头老大，这个地方依山面海，接受外来辐射多，故有民风淳朴的一面，同时又有民性争先的一面，创新意识浓厚。就拿排球运动来说，陇海的男女少年成年排球队几十年来都是能够和漳州市队抗衡的队伍，漳州市队一不小心便会败在陇海队手下。陇海的球迷们认定输人不输阵，敢拼敢得胜的理念，他们认为单一队员可以比不过别人，但是团队的整体气势却无论如何不能够输给别人。球迷们的口头禅是，敢打敢拼真君子，敢冲敢斗大丈夫。他们为双方球队鼓掌是有选择的，掌声往往是送给那些敢于拼不服输而且条件差的队员。陇海人佩服成功的英雄，但又不会以胜败论英雄，他们欣赏的是身处逆境拼搏不止的人，崇敬的是励志争先的人。陈忠和的家庭和老师不断地以这种理念来教育和鼓励陈忠和，这种不服输敢于争头名抱团拼杀的闽南文化，在少年陈忠和的心田里慢慢地渗透积淀和延伸。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笑对人生》陈忠和自述。中学时代的陈忠和为了提高自己，师从自己的大姐夫周宁安，便转学来到了姐姐姐夫所在的学校，之后还顺利地进入了漳州市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转学之后的陈忠和都发生了哪些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壮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